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他们只不过指出一样东西，那这个就是死证，大家都知道的，其实很简单的，一二三来的。其实领导，最高领导呢是有知识，即是有认识，啊，亦都有这个危机感，亦都是有这个意志，亦都有决心的。咁呢就而所以on paper 呢，即係其實佢好多呢啲環保條例呢，有都話呢係比美國呢係仲嚴嘅。同埋呢佢投放入面投喺呢個環保，特別係開發可再生能源呢，其實嗰個投放竟然係比美國更大㗎。咁你可以諗下喎，即係我哋嘅 GDP 雖然係世界第二㗎喎，但係呢個世界第二比美國世界第一呢係講緊係三分一左右㗎喎。所以你話投放喺可再生能源發展呢係多過美國呢係好驚人㗎喎。咁但係最大嘅問題就係點解呢，就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係講真就係嗰個專制體制下面嘅貪污腐敗。好奇怪地，你以為專制呢就中央可以牢牢地控制地方，就啱相反㗎，大家都知道啦，過去呢幾十年，特別係改革開放之後呢，即係其實呢就係好多時呢中央係失控嘅，咁樣呢地方呢就係，嗰個貪污腐敗呢係好厲害好厲害，咁所以好多個環保政策呢是有喺度落實唔到。如果大家睇個財政嘅窮頂之下，你就知道啦， 即係煤礦業嗰啲啦。 係啦，即係講講呢，你有曬啲法例又點啫，以前譬如周永康啊、蘇榮啊嗰啲咁樣，係咪佢根本就隻手遮天嘅，係一個獨立王國嘅，佢乜嘢都收買曬你嘅，係咪你嗰啲八虎巡案佢都收買埋。 收買你唔到，殺咗你。 係啦，就殺咗你添嘅。咁有鬼用咩，係咪？所以其實始終中國最大嘅問題呢就係專制。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即係話佢喺有時佢做得啱嘅時期，嗰個行政主導呢係好有效率呢，咁呢個咪就係成也蕭何囉。但係佢好多嘢呢佢做嚟做去做唔到呢，就係，因為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就係，因為巨大嘅貪污腐敗，呢個咪就係叫敗也蕭何囉。係咪？咁所以真係唔知，即係而家對中國嗰個問題嚟講，係咪？咁但係呢，我講返頭先嗰個分析呢，好簡單嘅啫。三個機制嘛，即係我哋話取締化石燃料啦，減排啦。咁市場嘅力量嘥氣嘅。你想話配給，咁呢個就差唔多要進入呢個緊急狀態啦，戰時狀態啊，或者即係叫做戒嚴啊、宵禁啊咁啦。咁其實第三個呢，其實本來已經係好溫和㗎啦，就係，叫預禁於徵。預禁於徵咪即係咩呀，咪即係碳税囉，咪 carbon tax 囉，係咪？咁但係呢，其實呢個 carbon tax 當然就爭議都好緊要。喺美國呢啲人就提都唔敢提。因為美國呢你一提個税字呢，你等於死㗎啦。當然啦，就係佢開國元勳之一嘅富蘭克林啊 ,Benjamin Franklin 呢都有一句佢半講笑嘅，今日世間上只有兩樣嘢肯定嘅，就係 death and tax。係咪？咁但係估唔到呢，而家就真係啦，真係美國嚟講呢，尤其是嗰啲咁嘅共和黨主導嘅右派呢，你一講話加税呀，你即係等於政治嘅自殺。咁所以呢，就算 James Hansen 都改咗名㗎，佢本來係支持呢個 carbon tax 嘅，但係個後嚟呢佢就叫 carbon fee。唉，你其實即係巧立名目，你就避咗個 tax 字。 佢呢次都有提，呢次啲人訪問佢都有提返，咁係咪用徵費或者係用 係囉， 打 税，即係佢唔用個税字，個税字呢，就係，最難聽嘅粗口啦，正如黃之鋒話齋下呢，佢話佢最難仲難聽嘅粗口呢，喺美國俾人洗咗腦嘅民眾入面呢，個税字係仲難聽嘅粗口嘅，咁所以係絕對唔能夠提嘅。咁但係我哋唔係美國佬啊，我哋中國人，我哋係香港人，就算你唔承認中國人，我哋香港人，咁我哋呢其實對呢個税制呢樣嘢，我哋真係要採取一個更加開明積極進取嘅態度。其實個税制可以做到好多嘢嘅，但係我哋記住好明顯定，就係嗰個税制嗰個最主要嘅即係話個責任梗係應該落喺有錢佬身上啦。咁但係當然呢，嗰啲政府呢就幾時都係維護啲有錢佬嘅，因為佢同佢摸酒杯底，就梗係唔會同我哋啲窮光蛋摸酒杯底啦，同啲有錢都摸酒杯底啦。咁佢又梗係話呢，我哋嘅税基又太窄啦，其實最近嗰個全民退保佢又重提咩呀，消費税啦。即係話嗱，你要跟下周永新啊，除咗加個人入息税、利得税咩嚇印花，可能我哋要徵收唔知最少唔知4-5% 嘅消費税。嘩，你哋人都聽見仲唔打對堂鼓，係咪？咁佢就嚇怕咗你啦，即係其實係好荒謬嘅呢樣嘢。咁我當然係極力反對消費税， 點解呢？因為消費税嗰個概念呢，我以前喺度講過趨勢㗎，因為佢係累退性嘅、即係佢係一種叫做 regressive 嘅。其實我鍾意英文多過中文嘅，點解呢？因為累退呢，你冇一種嘅負面，但係 regressive 呢個字呢，英文呢 regret 啦、 regressive 呢通常係解退步咁解嘛、regressive 啊，咁所以呢就係叫累退性。因為你即係話嗰個最主要呢，就係你買嚿麵包，你譬如加5%， 以前呢就10蚊，而家10蚊5毫嘅。咁但係你加咗個五毫子，對於有錢佬嚟講，嗰五毫子簡直就係即係拗痕啦，等於冇加。但係對窮人嚟講呢，喂，你加咗個五毫對佢嘅生活影響就好大喇，係咪？咁所以呢，我哋所謂 GST 啦、即係 Government Sales Tax 或者叫 VAT 啦， Value Added Tax 啦、其實所有呢啲消費税呢，其實我哋你話我哋左翼嘅人呢，即係逢係我哋左翼嘅人呢都極力反對嘅。因為其實佢係打擊窮人多過打擊有錢佬。但係真係呢就要喺嗰個利得税。其實我好記得㗎，08金融海嘯之後呢，林恆只係喺佢個社論入面喺信報係提出嘅。佢話佢覺得應該共度時間，有錢人呢或者係啲大企業呢應該肩負起呢個責任。所以呢佢係建議加 1% 嘅利得税嘅。即係由 16.5 加到 17.5。咁但係即係嗰陣時我好開心話，嘩，林恆子先生醒咗啦，咁嗱即係可能我會俾人告都唔定啦，即係咁，但係即係好快脆佢又瞓返囉，即係佢又覺得係都係唔好啦，因為呢啲呢就俾人會扣帽子打棍子，即係話你左傾㗎嘛，咁又返返去自由經濟呀，咁樣佢又唔再講呢樣嘢啦。咁所以呢其實係用税啦，咁但係當然仲有好多行政手段啦。咁行政手段其實都可以係即係寓禁於徵嘅。但係另一方面呢就係、有兩樣嘢啦，我講一講，我哋就嚟冇乜時間啦。其實啦，一個就開源節流，幫我哋成日講啦，做生意開源節流啦。咁但係今次呢，其實你呢個節呢，其實係講取締化石燃料嘛。咁你取締咗，咁冇能源啦，冇能源咪死得啦。等於嗰隻賣電芯嗰隻咩 Bunny Rabbit 咁樣走下、走下走到冇電咁就死咗，咁人類文明就玩完啦，係咪？咁梗係要搵啲另類嘅能源啦。咁另類嘅能源其實科學家已經提出咗，即係好多工程師點提出咗，已經成半個世紀有多啦。就係、是、可再生能源，太陽能、風能、地熱、部分可能係海浪、潮汐，但係呢、這個相對係次要嘅。其實最主要而家呢，即係啲人研究過曬、做過曬計算㗎啦 ，do the math 㗎啦，係太陽能、風能係最有潛質嘅、最有前景嘅。咁係計算過呢，咁我亦都係用一個例子嘅，咁俾大家聽。太陽能、風能而家全世界我哋嘅能源產能結構入面呢，係佔呢是大概是 2% 左右，加加埋埋 2% 啫，即是 98% 就其他啦。咁當然其實水力發電呢反而是佔好似 1.6-1.7% 嘅，水力發電是多的，但是水力發電呢而家啲人都已經是好有戒心啦，因為佢本身亦都好破壞環境，所以好多大嘅水力發電呢好多人都已經是抗議呢就唔好再做。咁大家知道三峽嘅大坝啦，唔使我多講啦，係咪？即係埃及就有呢個亞斯旺啦，巴西就有嗰個咩以太普啦、伊塔普啊，嗰啲其實係好破壞環境嘅。咁而且我哋個潛質都差唔多已經係去到8899㗎啦，水力發電。好啦，但我哋集中返太陽能、風能呢，其實如果你話要係取締化石燃料，譬如就係話去到2050年，即係仲有35年呢，就我哋減排80%嘅咁樣。咁咪即係話我哋只不過係需要將呢個太陽能、風能而家2%乘大呢、這個 10倍囉， 唔係20倍， 20倍係啦， 係咪20倍，20倍佢咪已經去到40%囉。當然我哋咁講，而家我哋講呢個40%係講今天嘅。咁如果你去到2050年呢，可能我哋嗰、那個其實人類嘅經濟活動啊、發電量又大咗啦，係咪？咁可能係唔止40倍嘅。我就算係俾你話即係50倍啦，咁咁你話35年之內，你要將太陽能同風能嘅發電總量提升40-50倍，你話有可能定冇可能呢？咁，但係我就係、是，其實我喺嗰本書係咁寫嘅，《喚醒69隻青蛙嘅後記》嗰度係咁寫嘅。嗰本書係2011年出版嘅，6月出版嘅嚇。我已經咁寫，我話唔該大家，當然即係我同 Ringo 就有咁嘅機會啦，你後生嘅未必有啦。1980年，如果你去深圳睇下，同埋今年你去深圳睇下。當然就唔係去嗰個災區啦，嗰度睇見都心酸啦，但你係去嗰啲最威煌、最旺、最盛嘅地方。你知唔知深圳嘅人口而家係已經超越咗香港？但係1980年呢，我嗰陣時真係，我當然我仲少早少少，我記得嗰陣時大概1978、79年，我嗰陣時搞緊嗰啲 啲青少年嘅活動啊，社會服務團咧帶啲工友啊，我記得去嗰個咩深圳水庫食嗰啲河鮮添，好笑。但係咧去到深圳睇咧，其實真係冇嘢睇嘅，全部都係啲農田，係田地。我真係仲見到咧有啲水牛喺度，就拉緊架牛車，係嘛？深圳其實就係一啲爛地啊，同埋一啲農田嚟嘅，田野嚟嘅。但係今天嘅深圳咧，尤其你去下福田區啊，我因為幾個月前去過福田區，哇！直情咧，仲勁過去咗曼哈頓啊！你唔好話嚟中環啊，中環行埋一邊咧，直情仲勁過紐約嘅行曼哈頓，嗰啲高樓大廈嗰啲咁樣嘅，即係新嘅建築啊，咁樣樣，哇，靚到啊！嗰啲街道啊，整到靚到不得了。咁我話，如果你嗱又係35年喎，而家講嚇，因為1980到而家就係35年啦，嚇、啊，即係你如果而家由今天去到2050。又係35年喎，咁啱喎，啱一個相等喎。我就話你睇下深圳呢，如果你是但揀一個參數或者一個指標，從人口也好，從你嗰個 GDP 也好、啊、甚至係 GDP 嘅 cap per capita 嘅人均也好，或者你個耗能啊、用電量也好，或者你嗰、那個馬路嘅里數也好，或者你嗰、那個互聯網嘅使用嘅用戶也好，電話嘅手機也好，乜都好啦、啊、喂。呢35年佢一定唔止50倍啦，佢升咗都唔止50倍啦，係咪？所以有乜嘢叫做唔得啫？吓、啊、即係都话 if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啊最緊要大家有咁嘅意志㗎嘛。咁所以我哋呢，其实香港政府呢係真係責無旁貸嘅。當然即係而家呢個政府呢真係哎呀我都唔想多講，再多講我一定會講粗口啦、啊、即係佢根本呢係完全冇屈咗咁樣嘅理想喺度。冇一個我哋而家叫願景啦，即係冇一個即係長遠嘅目標，亦都睇到我哋應該走咩方向。 唔係，我哋應該用呢個角度，即係與其話做呢個一帶一路嘅超級代理人呢，不如我哋就作為一個嚇、啊、全球呢、這個可以減碳嘅， 直情我哋叫零碳之都啊！ 冇錯啦，作為中國嘅一個示範城市咧，嗰陣時唔單止係幫到中國，直情幫到全世界。帮到全人类，咁呢个反而就系一个大方向。 因为你谂下，香港作为中国嘅一个城市，有咩特别呢？除咗你话系一国两制啦，咁但系一国两制其实就系仲系有呢个卅几年啫嘛，系嘛？好啦，咁但系咧，实际上我哋嗰个人均嘅 GDP 咧，暂时讲都系最高嘅。啊、即係咁多個城市嚟講，咁而實際上我哋亦都係掌握咗所有嗰啲國際嗰啲資訊啊、科技啊，亦都係最多嘅、最流通、最發達嘅。咁我哋又有科學園，又有數碼局，而家仲有創科局添。 係啦，冇錯啦， 係咪啊？咁但係你竟然仲係哇，以為當香港就係紐倫港啦，即係紐約、倫敦、香港啦，靠金融養活700多萬人啦，一帶一路融資咁啊搞掂啦。其實真係真係忍唔住啊，我都係即係要講少少粗口啊，真係好 PK 嘅，真係好 PK 嘅。咁所以咧，實際上你應該係真係我哋帶頭成為零碳之都，就係、是、一定要同呢一個內地、泛珠三角、廣東省緊密合作嚇、啊，政府係帶頭去投資，但係要係好緊密咁監察嘅，係嘛？咁樣嚟去發展可再生能源、太陽能、風能，係令到香港咧係逐步取締化石燃料嚇、啊。當然唔係講聽日或者係出年，但係15年後、20年後、35年後、40年後，你有個目標，有即係時間表，有路線圖。咁先至係波嘛，係咪？ 所以要請大家留意住我哋350香港嗰個網站， 係啦， 一路呢就會更新我哋新嘅活動或者新嘅呼籲， 係啦， 咁啊當然要聽住浩浩雙雙啦， 係啦，咁我哋就 350hk.org 嘅啫，好易記嘅啫嚇，但大家得閒呢就多啲上去睇下，咁我哋有最新嘅資訊呢就會喺嗰度發放㗎啦， 冇錯冇錯， 好嘛，咁就哇時間眨下又到啦，係咪？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 拜拜， 好，拜拜。